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3集，傀儡之祸。院中众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本在研究傀儡人偶，话题却转移到了一个奇怪的方向。天尊和殷侯想起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，这里都是五人，对于五人误伤无辜这件事儿也是深恶痛绝，但对于那种因为恨意而滥杀无辜的行为同样不能认同。而相比起他们，展昭和白玉堂往外走的时候聊的话题则是更加直接。 满石虎竟然亲自来找林业火，他是不是真的怀疑林业火偷走了他的傀儡人啊？ 白玉堂看着前边走到门口的火凤堂众人，问展昭： 猫儿，你相信那人偶是有预知功能的邪恶之物吗？ 我不相信，我觉得可能是某种机括，比如说跟小四子之前玩的那一套九连环似的，用力掰是掰不开的，轻轻一拧倒是就解开了。 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准确的和出事的时间对上呢？还有这东西如果不是满石虎做的，而是他意外得到的呢？ 满石虎应该会觉得这是个稀罕东西吧。 猫，现在的情况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东西是不祥之物，对吧？ 嗯，可以这么说，掉脑袋就死人，多邪门。 可如果你对着那人偶说我想谁死，然后人偶的头掉了下来，结果那个人真的死了呢？ 白玉堂突发奇想，展昭一愣， 这就要完全换一种想法了。我会觉得这人偶可以用来下咒，下咒和预测，这就完全是两种境界了。 如果有了让谁死谁就死的能力，岂不是跟神差不多？不管这东西满石虎是怎么得来的，杀这些人的，包括假扮林业火的，应该就是制作这个傀儡人偶的人。 说完，两人走到了门口，就看到火凤堂众人和石虎堂众人对峙中，展昭微微眯起眼睛。 一个人偶， 若是多几个呢？ 白玉堂显然和展昭想到了一起，展昭看他， 估计会闹得天翻地覆吧。这案子到目前为止死了多少人，可真正的后果其实是 整个江湖越来越乱了，好像江湖人都在彼此仇视，自相残杀，这苏州府的门派尤其明显。 满石虎带着人到了武庄门口叫板火凤堂，不得不说他这举动十分不明智，满石虎既然不是傻子，看来是被逼急了。林业火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也乐得痛揍他一顿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林业火平日是很二，但是他可不傻，傻子做不了火凤堂堂主。火凤堂众人到了门外，展昭和白玉堂上了一旁的屋顶坐着观战，身旁邹良也落了下来，还有负责看着他的小梁子。小梁子落下之后就没大没小，一拍展昭肩膀： 展大哥，你们一会儿看着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了看小梁子指着的邹良，邹良望天，身旁落下了紫影和折影。 王爷吩咐了，让看着邹将军，不让他卷进江湖纷争里去。 小梁子，你可靠不住的，你刚才明明说要来帮忙拽着这小子，不让他下去打架。 那我不是怕景儿担心吗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林伙计啊？伙计只有我可以欺负。 小梁子边说边捋胳膊挽袖子。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差点忘了这娃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。展昭将小梁子抱起来，跟平日抱小四子似的，小梁子不停挣扎。 干嘛了？ 你别去添乱，这是大人的事情。 哼， 我原先以为中原武林江湖豪杰很气派，没想到就是些窝里斗的，一点都不威风。天尊阴侯他们这些真正能打的都退出了，魔宫诸神也隐居了，大门派都不管事儿，你们这些高手也不混江湖，就剩下那群囊喘，什么门派嘛，打群架的小流氓而已。 哟呵，中原武林让小梁子失望了呀，罪过罪过。 林焰火，你擅闯我石虎堂，杀死我门下，还偷走了重要证物，还不快归还？你出入中原武林就是兴风作浪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 满石虎叫板林焰火说得理直气壮，火凤堂众人将他这会儿的话结合刚才娇娇听来的那套一起听，觉得荒唐又可笑。都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，这满石虎自己没安好心，谁知道这次是诚心的还是真中招了，竟然上这里来贼喊捉贼。林焰火微微一笑，他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，抱着胳膊对身后招了招手。罗子木也不知道从哪儿给他搬来了一把太师椅来，估计是从太师房里顺来的。火凤特别大爷的一靠，架着腿，单手托着下巴，瞧着众人。石虎堂不少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都说林焰火是西域异族，这不是异族，是妖族吧？这样貌简直阴阳难辨，妖媚惑众。屋顶上，邹良眯眼， 你这风骚的火气。 哦吼！ 小梁子抱着胳膊兴奋了起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好奇林焰火准备怎么对付他。他俩觉得这黄金傀儡可能是一条计策，不知道林焰火是怎么想的。火凤摆好了姿势之后，打了个哈欠，微微一笑。 说起来，我最近得着个很好玩的玩具。 满石虎皱眉，他手下也是纳闷，怎么扯到玩具上来了？展昭和白玉堂眨了眨眼，这算是换了一个话题吗？ 只可惜呀，中原产的玩具质量不是太好，一掰头就短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的笑了笑，果然林焰火也不是个糊涂的，二只是表面而已，再看满石虎的脸色都变了。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当玩具的，灵堂主可事先弄清楚，免得追悔莫及 啊。所以说呀，我准备送人了。 林焰火一拍膝盖，伸手特别大爷的掏了掏耳朵，众人看得嘴角直抽，这位爷长得跟天仙似的，动作跟个流氓似的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观察满石虎，果然满石虎紧张了起来，显然林焰火对他的套下得很是地方。 我就有收集玩具的兴趣，不如堂主将东西给我，价钱你看。 哦，这样啊。干娘，我们缺钱吗？ 林焰火扬起脸想了想，问身后诸葛音。诸葛音摇了摇头，伸手帮林焰火整理了一下披在身后的红色长发，慢悠悠开口： 火凤堂怎么可能缺钱？钱比沙子还多。 那我们缺什么？ 貌似什么都不缺。 林焰火对满石虎一摊手，那意思不如你开个价，看看什么能打动我。满石虎脸铁青，咬着牙： 不知道灵堂主有什么想要的。 你有容颜永驻的仙丹吗？ 林焰火摸了摸下巴，满石虎嘴角眼皮子直抖。 有长生不老的妙药吗？ 林焰火继续问，表情越来越欠揍。展昭和白玉堂突然都想到了当年那个设计想杀了呆呆的猎户，被林焰火抓住之后，最后折磨的连人样都没有了， 林焰火似乎最擅长就是对付这种不要脸的坏蛋。 林堂主这是在为难在下。 不如这样吧，咱们来个折中的法子，你还我火凤堂清白，我就把玩具给你，怎么样？ 满石虎皱眉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 可以。 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 林焰火一笑起身，身后素清把凳子撤走，林焰火转身刚要走，像是想到了什么又回头。 啊，对了，你也知道嘛，我这宅子里的小朋友许许多啊，那玩具呢，我要先给孩子们玩几天。 万万不可，此物必须小心对待。 这么讲究啊，你们中原人的东西真是难搞。那干脆我还是把他的手脚都分开放吧。 保持原样，不要去碰他，切记不可见光。 满石虎一脸紧张，林焰火若有所思点了点头。 这样啊。 随后林焰火一摆手，转身溜达回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所谓的四两拨千斤，林焰火这招高了，不只把问题搞清楚了，扭转了对火凤堂不利的局面，顺便扇了满石虎这个小人一耳光，给自己出了口气儿。别看他平日脾气大得很，关键时候还挺能忍，脑子转得也快，真是个当堂主的料。 切，还以为要揍人呢，哼，算你傻蛋，走远。 说完，小梁子蹦起来跳下房顶，跑到林焰火身边，跟他并排甩着袖子往里走。 伙计， 你不要叫得跟伙计一样，你个没大没小的崽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